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NUT.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NUT.com， 我是林卓廷。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第二節啦，咁啊第二節开新一節咧，头先嗰个货金置顶咧，咁就冇噶啦。咁如果要再大家吓置顶嘅话，又想我哋独立嘅留言，咁啊大家就踊跃去货金啦，系嘛？ 你而家搞到好似成个勾搭咁喺度掠水。 唔系啊，喂，屌，喂，即系 唔系而家佢好困扰啊？对于呢个花生球嘅 budget， 你谂下，先个牌又换 cam， 跟住又换电视， 呢啲系土伯应该上心啲嘅，其实就系嘛？ 算啦，系。 因为佢签 check 嘅呢个就咁啊，咁我系俾数去睇嘅，咁样唔系咁，因为呢啲嘢咧，钱紧嘅嘢都大镬嘅。因为你见到你隔离台啊，即系你吓，即系呢个 My Radio 佢哋，哇，屌你老尾，即系就系因为嗰3万蚊啫，已经搞到即系话又要。又點樣啦？又話要拆你飯碗又成啦，係嘛？我見到呢個禮拜其實即係網台界冇乜 topic 咧，咁啊鬱敏就成日攞呢啲嚟講啦。咁鬱敏即係最搞笑的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佢啱啱出到做網台嘅時候，佢用咗半成嘅，佢唔係用咗半成入邊，佢用一半嘅時間喺度講呢個肥婆啊嘛。 嗯， 肥婆即係邊個啊？即係嗰陣時呢、這個 餘爭， 餘爭啊嘛，即係嗰個。即系好 Q 犀利啊嘛！佢呢个系咁，而家佢又冇嗰阵时咁癫嘅，咁但系靠唔中佢都攞啊！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想搞分裂嘅人出嚟讲啦。咁我最新我琴日听到佢讲话，唔理你姓王定姓陈系嘛，究竟边个系姓王同埋姓陈咧？咁大家可以估下啦。 王杨达陈文啦系嘛？ 唔系陈文已经和好咗啦。咁嗰个系好可能系佢老婆嚟嘅呢个。 唔系，其实佢证明咧呢班人咧系会因财失意。 系啊， 如果你真系揾到个探究嘅原因，系因为嗰3万蚊嘅话。 系啊。 但我就觉得，我都不厌其烦再重申，背后一定有人操盘，因为老共要打本土牌， 系嘛？ 港独牌、自决牌， 嗯、 所以咧最好呢班人咧系四分五裂、九咬九骨， 佢就自动散就配合翻成个嘅布局。 唔系，所以你睇佢嗰啲内容，喂，完全唔系理由嚟噶，系、 嗯、 咪？3万蚊，老实讲，以佢哋话自己嘅kick way， 就算你话得1/10都好啊，都有钱翻啦，系嘛？点、 嗯、 会为咗3万蚊每个月几多钱啊？乘12个月都系36万啫，系嘛？ 唉。 你同阿爺咁密切嘅關係，隨時有人幫你冚咗佢啦。真正嘅理由，所以唔係單單係錢嘅問題，真正嘅理由係因為背後有人操盤，將你個本土係完全打散， 係嘛？ 呢個係我一路維持嘅觀點嚟嘅， 所以佢先選擇沉潛， 係嘛？ 不过 OK 啦，不过我觉得即系更加重要，呢、這个礼拜里边更加紧要一样嘢咧，就其实系关于郭文贵嘅。咁郭文贵，我哋即系一直以一个睇食花生嘅心态去看待佢啦。咁但系冇办法，今个礼拜咧，咁啊一仔咧就访问咗佢，咁啊而佢哋即系而一仔亦都好成功啦，喺成个叫做政治即系咁一个冷气口啊里边玩一单咁爆嘅嘢，咁而佢呢单咁爆嘅嘢咧，咁啊提咗香港，咁啊原来咧， 佢都几醒，插你一句先， 系 就系郭文贵咧。你一做美國之音嘅時候，佢就講中共權鬥， 係 咪？你一做呢一個嘅香港嘅傳媒，大家都知道最重要嘅反對嘅力量就係蘋果同一仔噶啦，即刻講翻香港嘅問題。 咁呢個咪就係咯，咁 真係醒喎。 咁呢個咪就係 投其所好啊， 係啦 ，exactly 投其所好啦。咁係好犀利嘅喎，呢個真係。咁所以其實佢話 佢自己又原來有成 team 人咧，其實去 review 下而家究竟，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嗰啲傳媒咧就排隊咁樣叫做係send 一啲 request 俾佢，就叫佢接受訪問啦咁樣。咁我之前聽過一種講法咧，即係有啲媒體啦，有啲老行專啦，就話原來咧佢係主動 target 咗某一啲即係呢啲媒體，話一定要即係想佢訪問佢嘅。 嗯。 啊、即系你包括你呢、這个亚呢、這个自由亚洲有沟过去，但系 沟唔成， 沟唔成。 点解咧？头先我未补充得晒，美国之音主要俾咩人听？梗唔系俾美国佬听啦， 华人 系放入大陆听噶嘛， 出口转内销嘛。 咁佢咪所以讲边一个？我都唔记得咗叫咩名啦。公安部 马健， 马健。在个私人飞机度揾咗个 叫曾畅嘅妹妹， 咁好得意咯，吓咗攞中国人民嘅钱，走嚟坐私人飞机去搏嘢咯。 唔系，不过我觉得而家， 所以佢系有指向性噶。你从两单嘢嘅角度去睇就系、 是， 美国之音系俾短波俾国内人听嘅， 嗯， 香港接受一周刊嘅访问。讲翻香港嘅 系啦，咁佢讲香港关于啲乜嘢咧？可以即系大概概括咁样讲翻呢样嘢，因为好多人都听过噶啦。第一就系嗰个驻港执法嘅问题啦，即系有好多啲国安公安就差唔多三百几人系长期驻港执法嘅， 越港执法 系啦，有 违法 屋就喺呢一个铜锣湾，咁啊即系你公司附近啊，大佬即系。啊！你都小心啲嘅，真系 有太古城同埋火炭， 太古城同埋火炭，咁啊华润大厦里边呢、這个唔意外啊，啲都啊，咁原来喺啊太古城有两套房喎，吓、啊、咁巧嘅，系咯啊，咁你阿教授都住喺太古城，我都惊我应该 住喺杨岳桥， 系杨岳桥啊，啊咁有啲亲家都住喺嗰度嘅，咁又系两套房，唔知边两套房啦，系嘛？咁啊，跟住就第二样嘢就系呢一个喺经济上面渗沙子啦。咁呢个就系嗰个问题啦。我哋头先就 challenge 呢个自决派嘅问题啦。喂，咁其实讲真，你喺图书馆里边，人哋国家档案里边揾到十个理由。话人哋负咗你，话人哋呃鸠咗你只猪，系嘛？然之后咧，原本你有独立嘅权利，原本你有独立嘅权利剥夺咗你，咁你而家你想要翻，咁系咪你话要翻就得咧？系嘛？咁就系因为而家嘅问题就系话佢经济上面渗沙子，就系话咁点解嗰啲咩海航集团啊，嗰啲友仔嚟高价投地啊，癫价投地啊，要令到你即系要买起咗你香港啲地，控制你咗香港嘅房地产。 简单一句。就是、叫等你求生不得， 求死 不能啊嘛。 系啦， 喂，我买咗你，炒贵咗你嗰啲，喂，例如好似我哋嗰啲咁嘅人，我 hold 住一层楼， 系， 喂，你一跌一半，我瞓街 嘅。系啊，咁如果你系咁样嘅话，你喺 我要 call 窿嘅噃。 系啊，咁喂， 好啦，你去到而家咁嘅天价， 嗯， 成千万嘅 居屋啊，讲紧。 我讲紧私楼啊，吓， 唔系啊，居屋成千万啊，而家系 公屋成千万咁啲 啊， 公屋都有差唔多啊，七百几万啊，黐捻线啊，真系 竹园啊嘛，嗰阵时候我记得五百几已经系天价啦。喂，咁大佬，咁我穷一生人嘅努力，可能俾咗咁巧集资揾咗首期，喂，我做咗二三十年嘢就俾你揸住春袋啦。 啊， 喂，所以佢呢一招，老实讲，国民贵爆嗰啲嘢，我讲过好多次噶啦。即係尤其是第一個 point 啊，話有幾千個人喺香港負責去竊聽，負責去做統戰，負責做分化，一早就收到風㗎啦。呢個係李柱明同我講㗎。咁李柱明喺邊度收風呢？一係就收肥佬，一係就收美國佬嘅啫。我梗係信啦，大佬。 唔係都有實證嘅。9月4號嗰陣時，周永恆俾人請咗去沙田嗰度，要求佢棄選。周永勤啊， 哦，周永勤， 周永恆就自己上去溝女嘅。 周永勤，唔好意思， 勤同阿恆爭好遠，大佬 係 或者周樂恆啊，我屌。咁跟住就係呢個港商巴結啦，巴結啲港商啦，係咪就話嘩屌你老味，即係你呢即係以為自己好 Q 犀利啲，即係香港啲地產霸權係咪，咁即係佢對住香港人呢就一副嘴臉，但原來呢即係對住大陸呢都要跪嘅係咪，呢個 屈膝 嗱，即係話佢哋非常之慘啦，呢、這個我哋喺特首選舉裏面已經 喂特首選舉嘅結果咪正正係郭文貴想講呢樣嘢，你點解所有嘅富豪都要焗住去撑林郑月娥，唔可以撑庄争，个底蕴就系咁啫嘛。个个同我哋一样，系俾人揸住嗰个春袋。你试下， 你一就唔好上嚟做生意，就算你喺香港做生意，我都玩死你。因为而家我财雄势大啊嘛， 系， 我一定玩死你嘅、哦，系嘛？所以李嘉诚啊，已经其实系冇乜即系赚钱，即系小有小部分啦， 12%啊，讲紧 12%啦。咁你相对嗰7-8%嚟讲，其实仲系湿碎数啦。88嚟讲 ，sorry， 减数都减错。88嚟讲，其实相对嚟讲系少数啦，但系都一样要喊住喺个记者招待会同大家讲，叫香港人争气。不过佢冇佢讲漏咗一样嘢啫，就算我哋香港人有一人咩票选啊，庄真入唔到闸啦。佢唔信佢就唔信佢噶啦，佢搵个人系佢能够。是控制得到的人嘛。 同埋你又諗返轉頭，李嘉誠當年俾張志強綁呀都未喊呀。但係今次俾西環夾住要選林鄭呀喊呀。 咁大鑊即係呢個好大鑊。 所以起碼13國民貴爆嘅所謂香港內容，其實根本就唔係新鮮事。不過搵多個人去引證返我哋之前嘅推論。 確實係。 同埋個邏輯咋嘛。 咁但 係。同埋我哋嘅觀察咋嘛。 即係佢講呢啲嘢呢就同呢一個看光時就差唔多，呢啲就似個人意見多，即係好似自己做網台節目咁樣。但係我哋希望其實佢係爆一啲 substantial 嘅料。 唔係因為點解咧？佢有部分咧係需要係唔單止係推論嘅，即係要有證據嘅。 啊，唔係嗱，佢最 因為例如你第三個論點咧，即係話佢哋過嚟投地啊，即係等我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其實呢個係一個意見嘅閃色。 呢個咪就係網台節目咯，呢、這個咪係 咪？呢個係你意見嘅表達。究竟阿爺係咪有份紅頭文件？你睇過佢咁樣買，或者係焗啲中資過嚟買我哋香港嘅地方？個政治背後嘅目的係咪咁先？呢、這個其實佢係冇噏嘅，所以冇搞亂啦。 呢個係嘅，呢個係。 喂，第一嗰個 point 就好明顯，呢個係事實嚟。 喂，嗰、那個佢就係講得比較多嘅 fact， 即係佢亦都提供咗話俾你聽嚇，即係銅鑼灣有安全屋，係嘛？即係火炭亦都有鬥，即係呢啲嘢，喂，佢可以講得出嚟。呢樣嘢 佢話佢越境執法呢啲係好明顯係違反咗聯合聲明，違反咗基本法，違反咗香港嘅法律制度嘅。喂，其實老實講，我哋。不斷係收到唔少嘅，何俊仁都講過嘅。佢話點解以前李波未有事之前咧，係唔會爆出嚟？因為嗰班友仔都身有屎嘛。 身有屎。 佢啲有啲係匿咗兩年嘅，暴咗你。因為點解你喺入邊呃咗好多錢嘛，大哥？佢哋社保基金可能你攤咗幾億嘛，大哥？你諗住以為嚟香港冇事啊？係咪？你又走唔到去外國咯？你仍揸住個護照。是咪國際刑警真係通緝你啦，即係除非你去非洲嗰啲小國嘅啫。喂，其實呢個已經大家聽過㗎啦，不過佢 verify 一次咋，佢 verify 一次俾大家聽咋。第二個 point 係咩話？頭先我跳咗唔記得講。 咪就係話經濟上面滲沙子囉，即係佢即係嗱， 即係炒樓嗰度嘛， 係 咪？ 其實你經濟上面滲沙子就係其實佢有個背後嘅陰謀嘅，咁就係話呢就溝淡你香港人，咁即係換血論啦。咁啊，第一就係、是、其實講真，你就算你中產，你有樓嘅，係嘛？即係你都係你會自覺咁樣樣變咗保守派，因為其實講真，你係唔可以承擔你層樓跌價啊嘛，係、咪？咁你冇錢咪閃咯。 有啲本土派唔係噏得錯嘅， 啊， 而且啲歸英派嗰啲咧，成日喺度針對嗰150人嘅名額， 啊， 或者針對即係嗰啲專才啊、投資移民啊嗰啲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如果我哋用翻佢管治西藏嗰陣時候嗰個 model 咧。其实他真的想这样做，同埋我哋都冇得避免。第一，我哋嗰个嘅所谓审批权唔喺我哋手里边，我哋冇得拣人。即使我有得拣人都好，喂，而家入境处都系咩人？你睇下而家最近嗰个咩陈国基，喂，你有冇发觉全部都系佢嗰个系统嗰啲入境处嗰班友仔全部上位嘅？ 由叶柳开始已经系咁样噶啦。 嗰阵时候嗰个黎栋国系嘛？ 系啊， 系嘛？ 黎栋国系梁振英 嘅。李少光啦，系咪？跟住呢個葉劉咯， 湯顯明咯， 湯顯明咯，喂，全部都係上，因為點解咧？其實呢班人由梁銘彥嗰陣時候開始，你應該要追索。即係我插一句講翻於呢一樣嘢，入境處啲人係最危險，因為點解咧？由回歸之後，其實入境處嘅人已經係同內地嘅關係好密切嘅，因為點解？關於即係過境嘅問題啊嘛。你當年梁銘彥點解會俾肥棒即刻執包袱？你係處長嚟喎，大佬。唔系副处长嗰阵时候系 个女喺加拿大俾人杀埋，好似 咁啊，唔关事，嗰样系另一样嘢嚟嘅。喂，就系、是、因为知道你系攞咗我哋港英嗰啲嘢走啊嘛，有啲机密嘅嘢啊嘛。而你谂下立法会当年嘅调查，最后嘅结论都认为梁永贤系应该要炒 梁永健是应该要炒的。咁你諗下入境处呢啲人其实同老共基本上是几多台底嘅交易呢，所以而家你睇到嘅成个势头不断咁渗透。所以呢个 point 佢唔係讲得错晒，所以第一个佢讲嘅论点啊，就係清洗你香港人嘛，扣晒你啲高官嘛，变成所有系佢自己嘅人嘛。咁我哋都冇辦法，我哋得七百万有，随时有百几万嗰啲有唔止添，可能係亲佢嘅。咁我哋点搞 啊？ 你得两个选择嘅咋，一系就抗争，一系就移民。而家都系冇得搞噶啦，系咪？移民你估你个个都移到啊？屌大佬，我都移唔到啦，大哥，我点移啊？移条毛啊？屌真系。 咁但系其实佢仲一点就系话咩啦？咁佢又嘲笑移民嗰啲有啦，系嘛？即系你哋叫咩移民咧？你哋系走佬啫嘛，系嘛？喂，你自己家园都唔保卫，咁呢个其实讲真啦，即系我觉得香港人，我哋过往讲咗好多次啦，即系呢个又系网台节目嚟。 老实讲、啊、，We have tried it our best、 啊。 喂，我哋连七啊九日，虽然小弟连一把年纪，我都顶咗十几廿日啦，大佬，你仲想我点啊，大哥？我真系揸支枪去同佢打仗咩？我唔得噶嘛！我哋唔系咁嘅 caliber 嘅人嚟噶嘛，我哋真系吹嘅啫，大哥。可以点啊？喂，我其实以前咧，我僆仔嘅时候咧，我系比非常之鄙视咧移民嘅。但系而家我开始冇呢个感觉。喂，你唔可以个个都有你咁道德嘅高嘅要求噶嘛，大哥。喂，你又唔同喎、啊，佢好似话佢揸十几个护照、啊，屌，原来美国护照有埋、啊， 所以佢讲呢样嘢冇零舍冇说服力嘅呢、這个。 喂，大佬，英国护照都揸埋，几廿个领事馆都保护佢、啊，大哥。 唔系你又睇翻转头， 佢美国公民嚟嘅、啊，老共真系唔敢掂你一条毛，佢又有钱、啊，大哥，系、嘛？喂，你咁话我哋啲香港人，即系怕捻咗老共。喂，我哋系晨早都怕老共啦，大哥。我哋系晨早怕老共啦，如果唔系我哋上一代使乜走烂落嚟嘅，大哥。 佢讲紧佢周围放风系因为要保咩保钱保命报仇啊嘛。咁 但系呢条友系醒，即系你谂下，老共要出到红头文件，老共要用到外交部向呢一个嘅美国政府施压，虽然美国政府应该冇接受噶啦，我估，但系。你连几个渗喺美国之音嘅卧底，今次都会一铺用尽啦。一个国民贵啫。喂，以前谂住系长期利用、充分打算噶嘛。喂，如果你系，例如我系老共嘅人，阿龙你系我卧底。如果你入到美国之音做，喂，你帮到我几大忙啊？咁我梗系慢慢捽啦，大哥。我点会一铺？就是将你曝光出来的，大哥。喂，今次证明郭文贵的伤害性是很大，所以先这样捉了几条友，明明说播三个钟头，一个钟头停，连那几条友全部曝光啊。喂，老实讲，你看回未来的日子里面，美国之音又好，自由亚洲都好，请人的时候都要万二分打溫精神啊。喂，那些是不是卧底来的，大哥？ 嗱， 就算可能揾你曹总啊，你个捻样走去做自由亚洲嘅主持啊，屌佢都可能同你做品格审查，你个捻样 查咗三代 咯。唔系咁，所以如果即系我做到主持，我都其实即系证明我都够清楚。 okay, 喂，佢就好似隔篱房话你老婆啊，唔系香港人啊，屌可能系老公卧底啊，你扑街大佬，跟住炒捻咗你啊，扑街。 呢样嘢就 喂，可能佢真系咁严格噶，大哥。喂，因为你经过呢一镬嘢啊嘛，喂，几大件事啊，你。再不厌其烦讲一次，喂，美国之音负责去影响中国，谂住 topple the government， 谂住系搞呢、這个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个宣传机器嘅人，竟然系老共嘅卧底，你唔系吓死人啊嘛，大哥， 犀利啊呢个！ 喂，龚小夏嗰啲喺美国十几廿年啊，大佬， 唔系龚小夏 读埋哈佛大学毕业，选过美国国会议员啊！ 龚小夏就好多人都觉得佢系无辜嘅，因为佢最大件事系后面禁制嗰、那个张晶啫，嗰、那个系。不过 anyway， 咁你应该喺现场反对啊嘛？ 咁佢系打工嘅啫，系咪？ 唔系，所以郭文贵系叻噶，你睇翻佢而家接近十九大。在整个权力的转移的过程里面，老共这么出尽所有八宝去打获他，出红头文件，外交部提出抗议，跟住即是红头文件， 通缉 红色通缉令 ，sorry， 红唔系红色，红色通缉令， 红色红色嘅通缉令，好屌， 係咪或者你係國際刑警、需要去拘捕你咁樣。 係。 喂跟住你再嚟一個今次呢一件美國之音抽起、 嗯、 外交部同、美國佬抗議。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嗰個原因係一定有滲透。 嗯。 郭文貴自己都講咗出嚟。香港有點解美國冇仲有價值啦滲透喺美國嘅主流社會裏面。所以有時你話美國佬嗰啲情報美國佬嘅即係做品格審查嗰啲究竟過唔過到關我真係完全有懷疑。自從呢單嘢之後我完全有懷疑美國佬嘅能力。 超美國佬嘅能力都早已經唔使懷疑根本就係冇你諗下如果有嘅話佢就唔會 斯諾登嘛你想講 係呀 估到你㗎啦大佬。 喂但係你講起斯諾登喎其實我都想即係將佢同斯諾登比較其實真係咁有啲人都即係喂講真嗱佢肯定就唔算係即係斯諾登因為講真佢呢個人呢佢唔係話因為好似斯諾登佢起碼有一個崇高嘅理想就覺得喂屌你老尾我做間諜咁耐即係我良心有愧係咪即係你睇住呢個奧巴馬政府又好啦係咪即係再上啲嘅即係其實佢見到佢係咁即係係監視呢個監聽嗰、那個係咪即係其實好唔道德係咪即係佢良心發現咁即係去咗嚟香港咁樣咁但係其實講真佢最後尾，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幾好特別嘅，即係你係變咗你自己甘於係受，即係你自己嘅敵對勢力嘅，即係你去用俄國甘於被利用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即係係好奇怪嘅，其實呢個係。 唔係，咁你講翻斯諾登嗰個成個過程裏邊、啊，俄羅斯就一定要接收呢一個嘅斯諾登㗎啦，因為 冇得揀。 喂，佢同美國佬對抗緊，係競賽緊嘅時候，尤其是啱啱佢已經即係喺蘇東坡之後重新崛起嘅普京。不過老共當陣時嗰個判斷，我正如有啲人嘅講法就係話：喂，點解老共嗰陣時候係嚟咗香港啲，你唔收咗佢啫？係咪？咁但係老共係諗住係同奧巴馬政府係講和噶嘛？係咪？喂，斯諾登要爆嘢，老實講，我聽何俊仁講，你都爆咗七七八八啦。仲有咩爆啊？你揸住佢嚟冇用噶嘛？已經係 呢個講真，你去到今時今日咧， 同埋你都估到啦，斯諾登佢爆到咩啫？喂，佢都話曬， 咪監聽咯， 咪爆完啦，咪德國總理即係、都監聽埋咯，爆完噶啦。喂，同埋佢係一間外判公司嘅 staff 嚟嘅咋， 係啊， 係咪？當然你個老細就簽咗份即係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啦，係咪？咁但係你要爆，你要喐嘅，要嘅都去曬咯，係咪？雖然你喺香港啲老共接收係最快嘅，咁啊，但係佢都估計到無謂破壞同美國嘅關係，無謂。即係因為多兩三成嘅情報，就即係出賣自己嘅盟友。咁我諗呢個老共嗰個嘅政治計算其實喺度嘅。我係老共都好，我就當賣個人情俾你美國。我唔要佢。 咁但係嗱，斯諾登同埋阿郭文貴一樣嘢可以比較嘅。其實起碼佢哋就會用利用啦，即係一啲政治嘅大勢力角力咧，而去自己去謀取自己想做嘅嘢。即係你等於就係話，喂，你雖然大家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啦，俄國係不義嘅，咁但係斯諾登可以利用呢個俄國呢一個美國嘅敵對勢力，係可以達成佢自己爆料，然之後就呢一個目的啊，係咪叫做係？咁但係斯諾登就唔同嘅，佢又即係一個真小人，你話到明俾你聽。 郭文貴 係咪？係郭文貴係真小人，話明俾你聽，我真係喂。保钱保命报仇系嘛？所以其实讲真嗱，你 所以佢咪醒咯 嗱？ 你谂下佢一去完一仔，先去美国之音，再去一仔之后，喂佢而家急喺度公布啊，话休息个零两个礼拜先啊，因为佢个唔知咩四兄弟六兄弟而家放啊， 系 吓、啊，即系国公安国安啦、啊、吓、啊，但系我叫佢屋企人去接佢两个、啊、 老领导啊嘛，你讲紧 呢个系有个。有个次序喺度嘅，咁个次序系点样咧？我哋转头翻嚟再讲啦。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